几句爱。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给早起的自己点一个大大的赞，活力出发，我是鹿晗。 在

在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没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这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还有奇迹，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杆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明星钟情九六九， 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没有哪个冬天过不去，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我是 Julia 彭佳慧，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吗？ 伤痕累累。

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但父母又只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Thank you. 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演员、歌手、制片人苏有朋， 我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当然他要付出代价。有时候，一个人的努力不见得一定都会被看见，可是我还是坚持的，我不愿意违背我自己。我想做一个真正的表演者，多过也想做一个明星。 著名歌手、演员蔡国庆， 人生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但是我总在相信，当你有真本事、真本领的时候，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人击垮，不会因为你得了第二名你就走向末路。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 注册一个公司很容易，但是最后你真的要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产品，把一个产品变成一件商品，把这个商品让很多人去用，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说充满了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可以预言的是，不管你多么有创业的热情和激情，它的成功率不会因为我们的激情高了成功率会提升。创业永远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你每看到一个成功的公司，在它荣耀的前面背后一定躺着100家不成功的公司，而且这不成功的公司呢，它那些创始人也一样的和你勤奋，和你一样的聪明，和你一样的刻苦。 经典96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经典呢，一定要是扎心的、经久不衰的存在。像我95后的表弟就特别爱听80年代呀、什么《射雕英雄传》啊、张国荣这样的一些老歌，就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时代情怀，但他说就是因为觉得好听，听得特别有感觉。所以我认为经典呢，首先是得引起人的一种情感的共鸣，还有一个是经久不衰。 经典，我认为经典可能是一句一语中的话，可能是一件永不过时的漂亮衣服，也可能是一段让彼此成长的经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在它刚发生时，我们都并未觉得在我们心目中它会泛起多大的波澜，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会慢慢地感受到它的真谛。总之，在我心目中，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经典。 我心目中的经典作品《三国演义》算一部吧，常读常新。第一次读，印象里是一群人天天打来打去，再后来可能看到了计谋智慧。我很赞同余华的话，所谓经典就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读者都可以在这些作品里读到自己的感受，好比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被风味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接，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狼狈，放掉这一切，我失言。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多回，你怎么自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

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5度，最高气温29度，西南风3到4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5到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1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丰台在16到29度，海淀大兴在15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景区天气情况：虎牙区在13到29度，龙门涧在15到30度，响水湖在14到29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喝哪种茶叶最提神呢？早晨来上班就感到浑身软绵绵的，还没有下班喝欠就打起来了。当然出现疲劳感，薄荷茶是最值得推崇的提神方式。近来呢，被美国健身杂志推荐为健康饮品，性味辛凉，主要含有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呢为薄荷醇、薄荷脑、薄荷汁、柠檬烯等等，具有疏风散热、解毒的功效。但薄荷可减少产妇的乳汁量，所以产妇还是尽量不要喝哦。

经开始迷失了方向。在这一路惊慌，也化成装点它的最后灿烂，你眼睛发亮，靠着我肩膀，我心有点慌，这般美景能有多长？我已经爱你太深，会不会太过天真？过了今天你是否会记得？就是这下午，我和你和风和云在一起看夕阳。我已经爱你太深，是有点太过天真。过了今天我永远会记得，就是这初秋午后，我的心开始迷失了方向。 我很清楚的记得，自从那个初秋的午后，我的心就不再属于我自己了。也许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我已经爱你太深，会不会太过天真？过了今天你是否会记得？就是这下午，我和你和风和云在一起看夕阳。我已经爱你太深，是有点太过天真。过了今天我永远会记得，初秋午后，我的心开始迷失了方向。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Thank you.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 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在思考委屈、孤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要享受这一刻。因为这一刻就是你成长的时刻。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未来一个企业要想能够生存下去，还是要围绕着你怎么样让你的用户满意，以消费为导向的一种研发才有生命，我相信是能够跟得上未来的时代。 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 所以我想说呢，作为创业者，你能不能在十年的这种黑暗的时光里面坚持你的方向正确的，坚持认为你做的事情有价值，坚持认为你的公司是社会需要的，你只要能够坚持愈久，我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哦，说到这个经典，其实我认为很多的经典是一种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下来的。比如说像我是一个90后，我的父母的这一辈儿，或者说是我的爷爷奶奶们非常喜欢京剧，尤其喜欢样板戏。我觉得经典就是这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可以让它的这种艺术的魅力一直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保存下去。 经典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具有时代的厚重感，旋律优美，耳熟能详，能够唤起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的经典老歌，才能够让大家和听者产生共鸣，这个就是经典。 经典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时代可以引起多数人思考共鸣的文艺作品，也可以是一个时代独有的特色产物，又或者呢，自身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为多数人接受，还要经过岁月的沉淀。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心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在到我的快乐之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少了一点天分，再苦再烦我活得认真，至少我会承认爱需要等一等，哭着笑着不过就是一种过程，天在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哦嘿呀哦，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在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阿哲张信哲，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